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今日的故事是由网友亿万星辰不及你所编写的。我叫欣欣，这件事是大个之后听我爸妈讲的。在我一岁几还不懂行路的时候，只是懂在地下爬。80年代的 BB 都是放养的，喂饱了就放在地下自己玩。那一日我妈喂饱我之后，将我放在地下，就望着落田做嘢。谁不知我妈回来的时候，见到我爬咗去屋外路边的河涌那个布头，亦就是河涌边的水泥梯那里。我妈吓到三魂不见七魄，掉咗手入边的农具，飞快咁冲咗过去揽住我。好彩嚟得切咋。呢件事我阿妈食晚饭嘅时候讲咗俾我阿爸听。阿妈话佢嗰日明明将到铁门仔闩得好地地，都唔知係边个打开咗道门俾个細路爬出去㗎。咁样讲令到一直係无神论者嘅爸爸失晒魂啦。因为喺呢件事冇几耐之前发生过另外一件事。有一日我屋企附近有一个一岁半啱啱学识行路嘅女仔。下午五点几嘅时候唔小心跌咗落河涌入面。咁啱俾落班经过嘅我阿爸跳落去救咗佢。啱啱救上嚟嘅时候嗰个女仔昏迷緊，估计係肺入面吸咗大量嘅水。我阿爸即刻将个女仔倒吊住挂喺背后。一边跑一边将佢啲水整出嚟。总之就係咁样救咗嗰个女仔。女仔嘅屋企人又送米又送油，几乎跪喺度多谢我阿爸。喺农村人多口杂，呢种事好快就一传百，百传千，个个都知道晒。个个都话我阿爸系救人英雄。但係村入面有一个神婆，佢拧住头同我阿爸讲，呢件事唔系咁简单㗎。你自己屋企都有一个差唔多大嘅女，你睇定啲佢呀。当时阿爸就话呢个神婆妖言惑众，救人都有罪嘅咩？咁以后边个仲救人呀？三四个月左右就发生咗我差啲跌落河涌呢件事，令阿爸諗起神婆讲过嘅说话。但係嗰个时候阿爸闹过神婆，都唔好意思再搵佢问啦。最后经过同屋企老人商量之后，决定将我送去外婆屋企暂养。爸妈将我送去外婆屋企冇几耐之后，之前爸爸救上嚟嘅嗰个女仔就喺原底落水嘅位置再一次跌落咗河涌。今次冇人睇到，浸死咗啊。嗰件事冇耐之后，爸妈都搬走咗，唔敢再喺嗰度住啦。我大个之后听到呢件惊心动魄嘅事都觉得好驚啊。我同一位学道嘅朋友提过呢件事。佢话好可能系冤死鬼喺地府攞住黑令旗嚟报仇啦。嗰个浸死咗嘅女仔好可能系上一世杀咗呢隻水鬼啊。所以呢个女仔今世系一定要死㗎。但系咁啱你阿爸救咗呢个女仔一次，水鬼觉得你阿爸坏咗佢嘅大事，就决定要整佢个女。即是你啊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